Thank you. Oh, my God.

Yeah.

Yeah. No! Thank you.

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